王菲在94年的这首《天空》当中表现出了她天才的一面。那个时候的她在声音控制方面显示出年轻，但是有绝顶聪明的一面。有人说她的那首歌就像是静谧的异国海滩，可以让所有听众双手合十慢慢睡去。大牌主打歌，接下来我们就想听到另外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内地的音乐人，他是钢琴王子李泉。 走钢索的人害怕牺牲，只求你一句爱我。往前是解脱，后退是自由，我应不应该回头？风吹动我双眼，我看不清楚。是冷漠，后退是寂寞，干脆我坠落。回忆在左手，未来在右手，谁能同寂寞？ 上锁的人，不害怕牺牲，只求你一句 爱我。 往前是解脱，后退是自由，我应不应该回头？风吹动双眼，在我心里的苦，我要给你幸福，你满腹大苦，你爱不爱我会决定我下一步。前是冷漠，后退是寂寞，干脆我坠落，回忆在左手，未来在右手，谁又会同情我？ 突然想爱你，在这昏暗的夜里，看着你专注的背影，触动了我的心。突然想爱你，在这拥挤的人群里，跟着你心爱的歌曲，吞没你，占领我的心。爱到极度疯狂，爱到心都会发，空气中有你没你都不一样。爱到极度疯狂，爱到无法想象，爱到像狂风吹落的风筝，失去了方向。想爱你，在这拥挤的人群里，哼着你心爱的歌曲，吞没你，占领我的心。

心碎。从不问你他是谁，就怕泄露心事不自觉。在这温柔的长夜，让你发现我流泪。初恋的人们都想醉，一触碰了心就哎呀呀呀，输了爱情失去一切，却不知道输给谁。初恋的人们都误会，一沾上了爱就哎呀呀呀，就算充满了苦与悲，也不会告诉谁。 让晚风轻轻吹送了落霞，我已习惯每个傍晚去想他。在远方的他，此刻可知道，这段情在我心始终记挂。在这半山那天，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，没说话。望向他，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，纵使分隔相爱，不会害怕。遥遥万里，心声有否偏差？正是让这爱试出真与假。遥远的他，仿佛借风声跟我话，热情若无变。那管他沧桑变化，但这天收到他爸爸的一封信，信里面说月牙已带走他。但觉得空虚的心仿佛已僵化，过去是像炮弹心中爆炸。在这半山这天，我悲痛悲痛，不必再胡乱说话。夜雨中只听到他说不要相约，纵使分隔相爱，不会害怕。人无觅处，心声有否偏差？是出真与假，遥远的他，仿佛借风声跟我话，热情若无变，那管他沧桑变化。